Tell me now, honey. 你倒是说来听听看。

一个人一台手机一台电脑就这样过了一天，你是这样度过每一天的吗？而年纪越来越大呢，你就会发觉自己会越来越享受自己私密的时间和空间，尤其是周末，上了一个星期的班，周末的时间呢一定都要留给自己。其实这样度过并没有关系，但是在私密的时间当中呢，记得安排一点时间来为你自己运动一下。刚刚听到的曲目来自杜德伟，叫做《热情回来》。继续来分享一下郭富城很动感的一首曲目《动起来》。 大山雷动，热烈烈划过长空，只因你我心灵交相通，红不厌倦，血气如虹。 我的灵魂在笑，血在烧，热得不得了，只因你我之间渴望无限量闪耀。动起来，爱心的力量喝彩，动起来，每一秒都期待，动起来，为新的记录喝彩，动起来，就拥有精彩未来。鼓声隆隆，掌声雷动，热热烈烈划破长空，只因你我心灵早相通，永不言转，血气如虹。 我的灵魂在烧，血在烧，热得不得了，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无限量炫耀。动起来，每一秒都期待，动起来，为新的记录喝彩，动起来，总拥有精彩未来。每个欢呼无法形容，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，我学我用，与众不同。 我的灵魂在烧，血在烧，热得不得了，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无限量炫耀。